那个完全没有红肿热痛的一团肉，但是非常有效。但是有同学说他有一次凸出来一大块啊，他用洋河汤也是他有红肿痛的，可是呢用洋河汤就一帖两帖就那脓就喷掉，然后就好了，就是那样的故事情节。然后贾佳跟我讲说，班上有同学跟他讨论说粉瘤要怎么治，请问粉瘤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粉 脂肪瘤。我这样说啊，就是洋河汤的那个主打是这样子，如果你那个脂肪瘤啊就绿豆大，洋河汤药性打不到，但是呢半个鸡蛋这么大就打得到。那另外就是洋河汤它强调的是它是治疗阴症的痈疽，所以呢它那个原书应该会有很多关于痈疽的阴阳。那当然我说完全没有红肿热痛，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讲的有点过了的讲法，因为很多那种，因为有些疽啊它是黑黑灰灰的那个颜色，但是那个病人本人是剧痛的，那这样子的话还是算阴症，就阴症也是会爆痒或者爆痛的，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洋河汤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样子说好了，就是其实很多的恶性肿瘤啊它都是那种会有好像剧烈的火的反应的阴疽，都可以大概可以这样说，但是洋河汤却不能包医所有的恶性肿瘤。那我觉得如果是站在一个比较安稳的想法的话，是先要治这个人整体体质的厥阴病，就是他的整体体质的阴阳分裂要先能够处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城市不是那种什么包医癌症的城市嘛，啊，所以这事情野心也不用太大。那还有就是我在课堂上，刚刚在课堂上我一直在丢给那个工程师那边，就是说有些是最佳解之一，但是不是唯一解，但有些是唯一解、最佳解。那但是呢还有一些情况是我接下来会教的很多方剂，它都有些情况它是比如说咳嗽之后它会补充一个方剂，那个不叫唯一解，不叫最佳解，而是叫做最大公约数正确，就是你大概这样开总是会好些，就是这样子你就不用花脑筋多想，就是最大公约数正确的这个解法也是有。然后下课的时候同学也跟我分享这个洋河汤是这个会有红肿热痛的这个大包也有效的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他说也有别人是咳嗽然后用了洋河汤医好了。那这个的话，洋河汤里面地黄麻黄组的那个力道加上里面白芥子去除肺膜里的痰，我觉得治咳嗽也有可能是很有神效的。只是这个就是要这个问题衍生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临床上面找到足够的主证去证明这个咳嗽是适合洋河汤医的。然后另外还有个同学他说他的咳嗽是用一个治疗发炎化脓的方普济消毒饮治好的。那这样的咳嗽他说他的主症是咳的时候是喉咙痛，然后就是喉咙正在发炎要化脓的状态，那你用很纯粹的消炎消脓的药也是对路的。所以这个咳嗽片可能咳嗽有各种各样的分支啊，我们也只能够在希望这个城市够聪明以后他会自我学习，然后把这些资料都以后再慢慢补齐。但是眼前因为这个城市我们只是要用来拯救那些医术在地下室等级的庸医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一年半的之内我们只需要做到这个城市跟人类还能够对话的程度大概就可以了。那剩下来往神医之路发展的话就再说，因为我教伤寒论我的认为的是，各位，我之所以觉得学中医一定要先学伤寒论，我之前有讲过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伤寒论里面的那个唯一解跟最佳解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你最好一个萝卜一个坑，那几个最大萝卜先插好，就免得你在那些海量的那些好像不是那么有效的方剂里面一直在那边沉浮挣扎。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现在看到的很多成名的老中医大约都是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在某一个招数上面越来越擅长， 然后呢，病人也越来越知道这个老先生就是会医这个，所以他的开药的路数会变成，因为他的客人大概都是来这一路，所以他的开药路数就变成专这一路。当然，你其他的部分不能说他不会，但是他基本上在光谱上面是比较窄的一个做法。那而且我觉得西医都分科嘛，对不对？我中医为什么不能分科？就这个老先生很会治喉咙，这个老先生很会治肿瘤，对不对？所以一旦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各家各派，就是不要说各家各派，很多名老中医的著作都会在某一个方面特别凸显他的强势。可是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会觉得先把这个广度铺出来比较好，就你认得出这是厥阴病，这个是少阴病，并且认得出这些不是伤寒论里面的。那这些大的版图里面的大萝卜大坑你先插好了以后，那你细部的再做补强就会比较容易。所以有一点像是就是先把房子盖出来以后，你们自己再做内装，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我们继续看，往下面看啊。那其实讲到炙甘草汤的时候，咳嗽篇就已经暂时告个段落了。那这个在治咳嗽啊，比较有经验值的，比如说我补充一点东西，就是有一个大陆有一个派系，他们师祖到徒孙是那个什么陈鼎三，然后还有什么江尔逊余国俊那个派系。那他们治疗一般般的咳嗽，因为我们中国治疗咳嗽的方有海量的咳嗽方，比如说什么清朝的彭国成，这个彭中林陈中林陈国鹏陈中林的那个止嗽散，这是方剂教科书一定会有的。那类似止嗽散一类的方剂也是非常的多，就是那是海量的咳嗽方剂。但是他们那个师祖到徒孙的使用是认为说，那个一般般的咳嗽，像《伤寒论》里面《伤寒杂病论》里面教的咳嗽，都是那种这种咳嗽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处理的。但是我们的《伤寒杂病论》的这些专对性非常明确的咳嗽方，往往得到的结果是，就是你治疗导致咳嗽，对不对？原来是十，治到二，然后那个病人之后就剩下那个二，然后每天就说，然后就会讲还没好，对不对？这种故事情节你们很能理解吗？那就是治到剩下那个二的时候，在海量的咳嗽方里面，那个派系是推荐的是他们的比对是发现有一个方剂的名称叫做金肺草散，金肺草就是全副花。那这个方剂要记得一件事，全副花一定要挑，就是全副花啊，虽然同一种植物，如果像特别喜欢用全副花的医生，当年的盐山张其纯是住在很咸的盐山的地方的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全副花一定要那个花哈，那个花瓣你摘几片，那个绒毛到花草里面嚼一嚼，因为每家药房味道不一样，苦的就没有用，要不苦而为带咸的是最好。所以这个一定要自己挑药，没有办法一个药单丢出去就让它有效的。那他说历代中医的《本草》的典籍里面有过好几个叫做金肺草散的方剂。那金肺草散的方剂，它的那个内容都大同小异，但是呢，你就把那些所有的药，就是这个方子有那个方没有的几个，那个方有那方，你所有的药全部都加到一起就对了，就是完整版金肺草散。然后如果你的医术再有一点精度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没有这个这么湿茯苓可以拿掉，或者这个病人气没有那么上通前凸可以拿掉之类的，就是你自己可以照你自己看到不需要的就拿掉没关系。他说那种一般般的咳嗽方，这个综合版的金肺草散是远胜过其他的那些，所以就是平均值的止嗽药的话就以金肺草散为主。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要开发产品要量产的话，那每一批进来药都要有人去尝，因为你尝到不是尝到很苦的全副花的时候，那一批药就没有用。好，那金肺草散那个方子其实更加在伤寒论里面是有一个意义，是全副花是为药为主轴的方剂，那样子的处理会特别达到一个点，叫做热摩积水。而热摩积水是伤寒杂病论的盲点，因为热摩积水你学伤寒杂病论的人会以为那个是柴胡症，因为你热不在痛嘛，会以为是少阳的胁下痛胁痛，所以就常常会医患。所以这个是金肺草散的那个开药结构 又是《伤寒论》的习惯于用柴胡剂的人，在临床上面常常会打歪、踩到地雷的一个点。那然后呢，还有那个派别说，但如果你把那个二又知道一的时候，那个病人又是这样还没有断根的话，他说有一个川西咳嗽扫尾是11位，他说最后的收尾用这个效果比较好。那看看这个，就同学看是就助教看是 email 给同学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算是补充一下。他就说其实这些药看起来都很普通，但是刚好这个组合扫尾是最好用，就是他们用了很多方以后归纳出来的。而我们今天的咳嗽的这个状态啊，如果要说回金方的话，如果要说回金方的话是这个样子，就是其实因为今年很多人啊肾阳都有一点虚，所以感冒后的咳嗽扫，就感冒后的咳嗽扫尾方常常是真武汤加生脉散，或者是肾气丸加生脉散，就是补肾又补肺气，这样比较能够收尾。那另外相关到咳嗽的经方，还有比如说妇人偏有一个半夏厚朴汤，那个就是因为这个人有情绪上的压抑，就想要发脾气又不敢发，或者觉得发了也没有用就算了，那样子的话他的那个痰水会开始积在喉咙，就冲上来又憋住。那这样的人就是那个半夏厚朴汤症，简单来说的话，随便编一个故事好了啊。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家，他的儿子啊、媳妇啊什么都很不合他的意，可是他也觉得我已经那么老了，在家里面已经没什么发言权了，我再多啰嗦人家也不会理我了，所以就只好有不高兴的事情就憋住憋住憋住，然后憋久了之后，家人就会开始听到这个老人家有事没事在那边就是半夏厚朴汤症。那这个汤药后代叫做四七汤，说用四物来治七情啊，七情之郁闷这样子。那这古兽当中，你说这个东西是妇人篇，也就是古兽是只有女人在受委屈的，那现在的话这种汤症的男人就很多了。那所以但是因为它是痰水往上塞不干净不清爽的一个病，所以如果你今天咳嗽到后来是那种喉咙一直觉得不清爽的时候，那个收尾方就用这个半夏厚朴汤就可以。还有一个偏门啊，那个好像是我们台湾的周建木医生发现的吧。那我刚才教授有讲过，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啊就说这个方子也很有效，就是在太阳篇里面有另外一个病叫做陷胸啊结胸，就是结胸是这样的，大结胸是肠穿孔腹膜炎，所以大结胸的症状是这个人的整块肚皮碰都不能碰的剧痛，那当然直接看出来那是什么东西了。但是还有一个小结胸叫做正在心下，就是你这个胃的地方啊，这个胃的地方它说正在心下一按就痛，各位同学有没有这状况，就是胃的这个部位正在心下一按就痛啊。那这个东西呢是代表你的这个身体的人体的这个腔子啊，就是在你的肺之外胸，但是在胃上面那个胸腔里面有从前曾经某种原因发炎化了脓的那个热痰，就是脓那个还粘在那个腔子里面，没有被身体的组织吸收干净。那个在那个腔子的位置啊粘住了，就是你知道我们咳嗽刚刚想的很多的咳嗽东西都是在治那个肺脏里面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小结胸小陷胸汤症啊，它的那个痰是在肺外面包着肺，让你的肺有咳嗽反应，所以有一些咳嗽你怎么医都医不好，你要这样子轻轻的给它这样按一下，如果它会喊痛那就找到路了，就是这个在这个腔子的这一层的痰，就只有一种药有用，是捶碎的瓜蒌石，它一定要捶碎，就是那个籽子要敲破才会有效。而庄仲景的小陷胸汤治疗的是心下一按就痛，而类似的治法庄仲景胸痹篇里面用过两次，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 但那个是心脏病，而且常常是今天说的心脏瓣膜有病的心脏病。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肺会狂咳嗽，或者是一个人的心脏会出问题，往往在中医的是张仲景的身体观点里面，它不是那颗心脏的事，也不是那个肺的事，而是心脏所处的那个环境，肺所处的那个环境都黏住了，就是心脏住的家的墙上有沾胶水，所以心脏每次在跳动的时候都被黏一下，都被黏一下，它代偿性的，然后一直跳歪掉，然后心脏就整个变形掉了，所以是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刚刚有下课的同学啊，稍微跟我感叹一句说，学了中医啊，他会知道人除了有形的身体，还有无形的身体，对不对？还有能量的身体的那个运作的轨迹。但是对我来讲，都不要说到无形的世界了，就是张仲景的医学在处理那个一层一层的身体，就是谈在那里，在这里，就比如说热膜的那个积水，只有玄附花有用，就是那个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那个有形的身体的身体观念也是不得了啊，就是这在临床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里再跟同学补充一下。那么我们既然咳嗽篇都已经上到这里了啊，我们接下来痰饮篇就一口气冲完它好了，因为这个年头谁没有痰啊，对不对？想来就是内心在流泪啊，就是我的名字叫痰杰中啊，中间有一次上了这个中文系的课，那个老师让我们就是用同学的名字来写元宵节的灯谜，有一个非常讨厌我的女同学，然后就我谜面是咳不出来，谜题是我，真是受到这个刺激啊！我现在睡觉是睡云母床，像小龙女一样，就是买了几十斤的紫云母片，削成一公分厚的片，垫满我的床铺，因为云母在那个古代的药书的记载是去除痰。但是那个东西我也不想吃那么多矿石，然后今年二月跟克利一起去 Arizona 州批矿石的时候，刚好那个沙漠里面那个矿石滩，它有一块这么大的紫云母放在地上，那我就跟郭秘书啊，不是郭秘书，对，郭秘书在天威，不想相信他闯太多祸的前任主角啊，那个就那块石头，我跟你坐在上面聊天嘛，天威有吗？ 有， 就我说坐在那块大石头上的时候，觉得身体里面有些好像从前有痰塞住的地方在被扯动，然后就觉得哇，原来这个东西要有效到那么大块啊。那刚好那个紫云母这个东西在大陆的售价很便宜，就是香港的那个国际大厂怡安珠宝公司在那个深圳有一个库房，就是你们在淘宝网如果打香港怡安东山珠宝之类的，它可以买到深圳厂的东西，就那深圳厂房是专门用来卖那个在国际上卖不掉的圣火的，所以他那一家的什么萤石啊，或者是云母啊，紫云母特别便宜，因为他们那一家紫云母就不叫紫云母，叫梅花碧玺，那他们那个还没有切割的矿料是应该是猪肉价吧，就是每斤多少钱的在卖的，就是猪肉价，就是 50块一公斤 之类的，那是猪肉价还是牛肉价？不是白菜价，我知道。 有机白菜价。 有机白菜价啊，排骨价啊，就是。 你买一百公斤好像是。 一次买。 就是它到了一定。 对，到100公斤，都就它每次买100公斤就1000多而已，就多了有打大折扣，然后就一口气买100公斤，然后托克利托他的认识的那个厂商帮我削片，然后全部寄到台湾来。那台湾的海关啊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进什么鬼啊，报价才报多少钱来着？ 200块。 他说这有那么便宜吗？我说我进一些石头片要试试看能不能铺地板的，这能贵到哪里去啊？海关给我这样读一下啊，也就算了，放他过关，因为丑丑的嘛。那就拿回来以后就整个床底下床垫底下铺满，那然后睡就是变成说之后就睡觉每天睡醒都会吐一口痰出来， 然后克蒂就说我从前时不时要那样的吐一口吐一口，他说现在我好很多之类的，哦，所以就是这是我内心在流泪的悲剧啊，所以对我来讲就觉得，哎，我很希望大家都有痰，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有痰，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我在后面造成深圳怡安厂的紫云母快就因此就热销，然后就清货清完了。因为这东西，如果你们大家合力买一万公斤，然后一起送厂，应该是最划算吧？ 一万公斤， 一个人一百公斤啊？因为削了片之后，一百公斤也只剩七十公斤了。我不用了，一个人大概二十公斤的量就够了。你们看怎么？ 20公斤削完了就剩几公斤了？ 哦，这样子。 你是给你买了60公斤，削完了剩30多公斤。 哦，60公斤削完只剩30公斤了，因为东西也蛮脆的，所以削来削去就损失很多。 啊，这 反正都在你的，对，收集别的同学消剩的碎屑嘛，然后拿来做什么枕头啊什么的， 对啊， 自己看着办啊，反正克力是绝不愿意再帮大家做第二次了。嗯， 人情已经用完了， 用完了，嗯，人情用完，还是你跟我去美国批货，把那一块那么2000公斤的批回来，放在家里面当茶几。哦，对，等一下，等一下， 茶几， 云母片这个东西。家具厂是有的，就是因为它还有它削平的有点漂亮，所以很多石材商都有原来要用来做桌面，然后后来没有用掉的剩材，所以你只要到石材厂一家下去打听，一整块云母桌面直接就这样送过来是很容易有的。 云母很脆，好像做的也不是很 哦，他们有一种白云母啊，是混到石英矿。所以那个有混到石英石的云母硬度就有一点够，所以他们就会拿来削桌面，然后这种桌面在台湾或者国内都一点都不热销，所以会有剩料。 哦，那好，我们就行，反正那个美国的那个就随便抠还抠了几包回来。 所以就是说克力说他那个美国那个太巨大的嘛，我们坐在旁边，克力就在那边手贱这样抠抠抠，然后抠了一些回来。那这个张仲景的痰饮的分类虽然是非常古老的一个论述，可是在临床上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后代的医家在分痰饮的时候都不是这个当张仲景的分法，那都分得比张仲景笨很多，所以这个地方我不得不对张仲景的智能就是给他按好几个赞这种感觉。那张仲景，但这个地方张仲景也是问老师，所以这时候张仲景老师会被他误掉啊，就是还是很好的老师。那张仲景老师就说，跟他讲说，痰饮哦，你要分成四种，第一个叫痰饮。等一下，为什么痰饮分成四种？第一种也叫痰饮， 也不是， 就是第一种那个痰饮，据说古字的那个痰饮的痰啊，是今天的那个浓淡的淡。那古字那个浓淡的淡的意思是今天一碗水晃荡的荡的意思，所以第一个那个痰饮的古意是荡饮，就是有一碗水不小心满出来了叫荡饮，所以第一个他说曰痰饮曰悬饮，那个第一个痰饮以古意来讲是荡饮，第一个是荡饮。然后因为张仲景哦把那个荡字加个病字旁，所以后代才出现了今天的痰这个字，不然张仲景那个时代只说饮，还没有痰这个字呢。那这个一种叫荡饮，一种叫悬饮，一种叫做意饮，一种叫痴饮。那这个地方他说啊，什么叫做一碗水晃晃晃嘛晃荡出来的水，他说一个人呢本来是肥的，现在忽然变瘦了，但我们今天说你得癌了啊、哦、但是故事情节不是这样，他说那是因为他身上原来肥在别的地方的水啊都漏到肠子肠胃之间去了，他说这样的一种人漏水漏到肠间有水深叫做荡饮。那这个荡饮的话就是这个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荡饮，就是他的肚子你平躺在那边肚子这样推一下里面咕噜咕噜好几声，就是那个肚子肠之间有水。然后另外一个它是水流在胁下， 咳唾隐痛叫血饮，那这个是条文我们已经讲过，就石藻汤，就是个水啊积在热膜里面，你一咳嗽就扯痛，所以血饮的特征是它的痰让你有扯痛，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另外一个呢，他说就是一咳嗽就抽痛啊，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些水在手脚，它本来应该是要发汗发掉的，可是那个汗没有发透，那些已经变成汗被气化掉的死水就留在皮肤底下了。那这样子的状况，这个人的身体啊，这个叫做满出来的溢饮。那这个溢饮的症状，其实一般家常的溢饮是这样子，就是你的那个手臂啊有不确定的痛点，就是好像你觉得怎么今天这个皮肤底下就皮下发生的地方有一小片是痛的，这里一片，这里一片，这里一片，而且有时候会跑来跑去，你们有没有痛过啊？有人有吗？就皮肤底下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痛点，然后会慢慢的跑来跑去，那啊，所以我不是孤独的，有人陪我，我也痛过啊。然后另外一个他说是这个水啊塞在你的胸腔下面哦，你咳嗽的时候整个人喘的哦，他那个支引的意思就是被撑住，就它是梗痛型的，就是好像卡了一个树枝在里面。所以刚刚我们一个是手脚底下一片一片的痛，对不对？一个是肠子中间一颗咕噜咕噜的响，一个是一咳嗽就扯痛，一个是梗的撑痛，这样子分可以吗？啊，那然后他说，如果一个人有身上有一坨痰的话啊，有的时候他的痰甚至会塞住阳气的运作，让他的背后啊，就是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特别冰冷。有人有吗？ 有。 然后他说，如果你背后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特别冰冷的话，那这就是有痰塞住，他会变成这样子。那有的人就是咳嗽的话，就是从这里到这里都扯痛这样子。然后，但其他不重要，直接看方剂就好了。那首先他说这个流饮啊，他刚刚又讲到一个流饮，就是这个痰饮本来，这个十四至三十一条啊，他说一个人呢呼吸的时候好像呼吸不深，然后有一点点痰，时不时会咳出一点东西。那这个痰你要想办法把它从小便排掉。那这个地方就写到这里，但是《金匮要略本》有提到说，这样的一种痰要用肾气丸或者苓桂竹甘汤来排除。就苓桂竹甘汤把这个痰的起点，这个脾胃这边的多余的水清干净；肾气丸把痰的终点，这个肾的水代谢功能调好。就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让身体里面的那个痰饮体质得到好转。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痰饮体质的话，那肾气丸或者是苓桂竹甘汤可能就是你的家庭常备良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吃八个月这样子，就是调整你的这个体质。那接下来呢，这个甘遂半夏汤啊，像原花甘遂大戟就是超猛的收水药啊，那这边只是三折用其一啊。那这个他是说这个人呢脉啊是沉沉的，然后这个人常常就是那个胸口这个地方啊，就是好像塞这个地方，就是胸口这个地方下面啊，胃上面胸口下面常常觉得好像塞住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然后这个人还有一个身体有一个代偿性的机制，就是你知道我们肚子痛的时候就会觉得赶快上个厕所把它拉掉就会好一点，对不对？那这个人他也会有类似的机制，就是每当他这个胸口的上腹痛，他就会想要跑个厕所把它拉掉。但是呢，他跑了厕所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好像刚拉完大便轻松了那么一点点，可是呢，过了一会儿，他那个闷痛又回来了，那个胸口底下闷塞的那个不舒服又回来了。他说这个是代表有一些痰饮在这个上面怎么样都拔不下来，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那个甘遂这个抽水的药，然后加一点半夏，然后加五枚芍药，芍药多大一颗？反正就是蛮多的啊。你们看一下，有别的地方应该别的《伤寒论》书应该有换算。总之就是要用比较大剂量的芍药，在下面扯着，帮助那个甘泻。 把那个水干碎，把那个水戳洞洞让它流下来，然后芍药在上面扯。就是如果能用芍药真的把那个水扯下来的话，那这次拉掉了它就不会复发了啊，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张仲景这个叫留影。那另外呢，这个苓桂竹肝汤啊在这里就出现了。那出现的其实《伤寒论》本文里面，《伤寒论》的部分也有苓桂竹肝，不过这边我们就先看一下这里。他说这个人呢，胸口撑痛撑痛的啊，然后头昏，然后脉沉弦。那这个的话，就是这一带有痰饮消化不掉。那用比较缓和的方法消化这个痰饮的方法，就是用苓桂竹肝汤啊，就是白术从肠胃道吸收掉那个水，然后肉桂跟茯苓在肾脏那边把那个水代谢掉，那这样一个组合。那苓桂竹肝汤其实不是一个起效很快的药，它是一个慢慢调节的药。所以如果你今天的你的病是要需要喝苓桂竹肝汤的，如果你喝到三天五天都觉得没有太明显的改善，那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张仲景是什么感冒的药，常常都是一发就很有感觉，可是苓桂竹肝汤刚好是那种比较缓缓的有感觉的。所以那后来这些伤寒论的条文，后代我们的就把它归纳成一个，就是站起来的时候比较昏，当做一个辩证点，就是相对比较好用。那下面石藻汤讲过，然后再来一个薏苓。那药物是我们熟悉的，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就是已经有那个药本来应该要排掉的痰发不出去，塞在皮肤底下，造成皮肤底下一点一点或者一片一片的痛，尤其是手脚。那也就是说，今天同学啊，同学，如果你今天这个觉得你是风湿痛，有没有同学有没有那种好像受了风受了湿的那种酸痛感？能够想象吗？那有没有一种情况是你觉得你受了风湿的那个大腿的酸痛是指酸痛在皮下那薄薄一层的，就是不是在骨头边边的，而是指在皮下的？对，我跟你讲，如果在肉里的话，那就是治风湿的麻黄杏仁薏仁甘草汤在管，到了肉就是麻杏薏甘了。但是在肉上面皮下面那一层的酸痛还可以酸到这里，好，没有就算了，没关系啊，恭喜你很幸福，内心在流泪。那这个他说于是呢，他就用大青龙汤发个汗就可以了，把它逼出去，就把它推掉。那但是小青龙汤也可以，小青龙汤从皮肤底下往内抽也抽得掉。然后再来一个木防己汤，他的主症是这样子，他说这个人啊，一点点小事情就胸口闷喘的要死要活，这是第一个主症。第二个主症是他的胸腔下面这一块摸起来都是硬邦邦的，这是第二个主症。但这个主症你可以打个三角形，因为没有也没关系。那第三个主症是这个人的脸色看起来就是一层黑气，然后第四个这个脉象是又沉又紧的脉象，然后不管医生怎么医都医不好，这样的情况要用木防己汤去抽。但是如果木防己汤抽不掉的话，木防己要换药，就是把石膏拔掉加茯苓防消，因为石膏治疗牵丝的痰，防消治疗黏住的痰。那这个所以这个木防己汤的这个方子啊，石膏它要放鸡蛋大十二枚。那这个东西其实历代很多很多医家都说这种病人有那么寒吗？大青龙汤都只有鸡蛋大一枚，这一定是抄错了啦，上个一定是鸡蛋大一枚抄错成十二枚，或者是鸡蛋黄大十二个还差不多。那可是这是因为那些医家他们所读过的本草书都说石膏是清胃热的，他没有读过石膏是化痰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错解。事实上这个鸡蛋大十二枚的石膏，或者是后面换成用防消的力道，是在治疗什么？治疗心血管梗塞。木防己汤是一个完美的心脏病，就是简单来说，这个木防己汤它在表达的一个意见，放到今天的中医的话，就是现在有 不断的有各个中医诊所啊，甚至开发出新的那个中成药，什么冠心病一号、冠心病二号什么那种东西，然后他用的药物都是以什么丹参为主，因为丹参是走心活血化瘀的药，什么丹参浓缩液什么一号、二号、三号，但是结论是心血管会塞住，那是瘀的是血块还是油？是油吧，对不对？所以要用石膏、芒硝这种去油药才有效，你用化瘀血的药在玩什么？所以就会变成说，今天的一般的中医各大中医院的心脏病研究一直在踩一个错的方向在前进。当然你不能说完全没有瘀血，所以那种什么丹参什么什么也有一定的疗效。但是当我们就是连一般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家庭主妇都知道心脏血管塞住是因为油的情况下，你还要再往淤血想，这是有一点过分了吧？所以这个方剂就是一个告诉你怎么抽那个油的方剂。那防己这个药的话，防己这个药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用防己，我不喜欢，不，我很喜欢看给别人用，我不喜欢吃，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吃了防己就有点像是硬给肾脏喝咖啡，让它不睡觉。我用了防己肾会累，所以它是一个能够带动肾脏去特别抽走某一种黏着的湿气的药。但是我自己用防己的话，事后都要用一点补药来补回来，所以这个不防己汤基本上我要开的话，就是直接跟真武汤合并，因为吃了会有一点虚。那防己抽的那一点点湿气，比如说父亲煮的那个医书里面啊，父亲煮的陈树铎的医书好像有一个方子，我没有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如果说错的话就请以后再有人看到对再更正。就好像说就是人有一种腰痛，是腰痛到就是说你好像不能弯下身，还是起身的时候特别难过，然后他的那个是那种不舒服，是用逍遥散里面加黄芪之类的。也就是说黏着在人的这个三焦淋巴的某一种湿气是要用这个药拔掉的。那黏那个淋巴在中医叫油网啊，对不对？那也就是说那个木防己可能我们中医认为的油网中的某种湿气刚好可以对应到那个心脏的血管会开始黏着那些油垢的那个不明原因 X， 这样子来想它这件事情。所以去除那个让心脏会黏着油垢的那个不明原因 X， 然后并且已经有的油垢用石膏芒硝来化除它。当然这个汤剂张总你用的是比较重一点，那你今天如果要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浓缩制剂啊，就做成那种小小瓶30毫升一小瓶的那种，然后疗程可以把它拉长到比如说1个月2个月之类的。就如果你真的实验有效，你大碗能够治好1-2个人，对不对？你就可以做小瓶了。那疗程你就讲清楚是1个月2个月之类的，那人家喝了慢慢好，那这个副作用就可以相对再降低。所以这个方子是我们台湾有一位很喜欢金方的张步桃老中医的最爱。他会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体会张步桃看待这个方子的时候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因为他会觉得说这种西医很难搞，要装支架什么东西，我们中医居然可以吃，有可以吃的支架，哎，那种感觉。然后再来有一种支引啊，当然这个是支引 A， 是也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木防己汤跟后面的泽泻汤，你会发现张仲景定义的支引是指血管里有痰，血液中有痰叫做支引。那其中 A 是会梗住你的胸口变成心脏病，其中 B 是会让你的因为那个痰漂浮在那个血液里面，像我们西医的观念就觉得血就是液体嘛，痰也是液体嘛，有差吗？但是同样是这个液体，活生生的血里面有悬浮着死去的水，那你的脑血管就吸不到氧气了，就脑血管就是会挑食， 就是端仰起来给他的这个水是好水还是坏水，他看不出来就不吃。那所以这个人就处在常年怎么医都医不好的晕眩。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个课程前面举例的时候说过的这个泽泻啊，用生白术啊跟泽泻。那这个泽泻，当然泽泻汤的这个结构呢，如果你今天要卖保养产品啊，其实我根本不想保养这种事情，就什么血脂肪过高，这就特效药。但是我一点都不知道血脂肪高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自己是没有想要卖这种特效产品啊。可是外面不是有什么卖什么红曲啊、什么纳豆啊，都有什么降低血脂肪的，那个在我们台湾的家庭主妇界还很好卖的。所以你如果想要只是为了赚钱的话，大可以做这种黑心商品，反正降血脂肪效果是不错的啊，就是赚一些黑心钱来做下一个阶段的研究。 黑心钱， 这个很简单嘛，科学中药这个一罐，这个两罐、那个五罐倒在一起，然后装胶囊就买，就什么都不要你做，要装胶囊，哦，不用装胶囊，我们台湾科中药中医诊所都有打定剂。客人中药带着倒进去，他那剂就咔，他把它打成药品。所以你们只要买一台打定机，然后就有直销产品可以分给你的朋友，暴利哦。因为你可以就是很笃定的说，这个比红曲有效，比纳豆有效，比那个什么药妆店卖那个什么什么很贵的有效，我卖你只半价，比你成本是十分之一价，大概是这样。那这个再来啊、哦，这个14-38，这个就有一点，我不敢替他背书的方，临床也没有那么好用，就是用那个后破。他说，当一个人被这个痰塞到啊，成胸口梗梗的时候，胸口闷闷的时候，你用后破、大黄这两个药把它泻掉就好了。那这个方对不起，我不会用，因为我后破、大黄大泻一通。这个做法病人不舒服，而且这个胸闷的痰，我觉得用其他比较轻柔的方法还是有可能去掉的。比如说啊，我这边补充讲义里面有一个几页来的啊，有一个啊，在哪边啊？对不起，各位不用急着翻了，我也还没找到。就是里面有一个舒驰远的那个什么李隐方在第几页啊？啊，在第二页的上面。就是清朝的舒驰远的这个李隐方啊，这个方子就是让你的肠胃比较芳香化湿的药。那这个方子久一点慢慢调理，那个胸口的痰也有机会慢慢被化除掉，所以就换个方法来用也好。好，那接下来他说一个人有痰啊、哦，胸口卡卡到喘不过气来，这个又回到咳嗽篇的平利大枣泻肺汤，那个又是局部水压过高了。所以这个平利大枣泻肺汤，胸口卡卡到喘不过气来，就是胸腔的某组织水压过高了的这件事情。那一部分的气喘病患者是这个方可以救命。 OK， 那再来又是胸口卡卡啊、哦，嘴巴不渴可是会一直吐的，那或者是会吐水的。那这个的话，就是因为它既然会吐，代表那个卡住的那个痰是跟胃有关系的。那把胃的痰去掉，就是很单纯的半夏跟生姜的小半夏汤就给它化掉了，胃组织里面的痰水。那再来一个，几焦粒黄丸，这个也是唯一解最佳解，就是当一个人的嘴巴很干，肚子有点垂垂鼓鼓的，然后你的肚子一推就会有水声的，但那个是它的水已经漏到肠外面去了。那要把肠外面的水用掉勾掉的话， 必须要用的，就只有这味药可以用的，就是花椒的种子叫椒木，就是用花椒的种子带动其他的药去勾掉那个水，就这样一回事。然后他说，一个人啊，如果他这个胃上面那个区块有很多的痰水塞在那边，这个人又会吐又会昏的。当然，现在很多发晕厥的人都会吐，对不对？所以这不是唯一的，就是这个变成你不能说只想这个半小半夏加茯苓汤。但是如果这个人，通常一个人如果又会吐又会昏，有的时候是一次性的晕车晕船，对不对？那一次性的晕车晕船就知道就是温胆汤和小柴胡汤和五苓散。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常年累月的，就是动不动就是又昏又吐的，那一种的话就是小半夏加茯苓汤。但我之前在讲到那个前面一开始讲到各种晕眩的时候，有一种是晕眩然后吐出很多口水的，那个不是呕吐，那个是涎沫多啊，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个吐涎沫多的那个是五苓散，是胃里面呕出东西的啊，才是就是下面一条是五苓散。他说这个病人是，但是五苓散的病，他张总有说一个另外一个辩证点，但这个辩证点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摆个三角形就好，就是脐下肌，就他会觉得他的肚下腹的肚皮啊有跳动，但是这个不是每一个患者都会有，所以就放过没关系。那这个就是一直在那边吐那种呕，那个口水忽然变很多，那个你们叫什么？那个叫酸水吗？呕酸水，还是叫什么？就你犯恶心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口水，但你知道那个不是胃里面出来的，就一般说的俗称的呕酸水，不是从食道出来的，是口水忽然大量涌出的那种，有点咸咸的味道嘛，对不对？啊？对对对，那个东西。对对对，对那种酸水加上头昏，那这个是五苓散。那接下来啊，继续往前冲也好吧，一口气把这堆都送完好了，因为反正我们太阳天也教过大小青龙，也教过青龙汤、黄黄汤了。那张仲景治疗水肿病的路数跟之前的差不多，之前的那个太阳偏的东西差不多，但是呢，我这里要跟这个工程师那边讲一下，就是张仲景治疗水肿的方，或者我们今天换一个说法，急性肾炎的方就略为粗糙，所以不能够说是各种急性肾炎都能够用张仲景的方医得很好，或者说我还没有把他们用顺手，所以就这个地方有一些刚好完美的对照的姑且一用，但是有一些就可能我们还是将来这块资料啊，可能要用那个比如说像马光雅之类的，就那种一般般的肾病都处理的比较好的那种老中医的那个处理方法，重新把这个资料想把它填满，因为这里张仲景提出来是粗暴解，不是唯一解，也不是最佳解。那还是一样，前面一大堆的内容呢，先不看也没关系。我们先从这个14-60看起。这个是因为14-60啊，是让你知道一下张仲景认为的水有什么。他说脉比较沉又比较小的，这个是从少阴病蔓延出来的问题，就是牵连着少阴病的问题，这个叫实水。那这个脉是沉下去，但是跳得比较慢吞吞的，这个是少阴类的，叫做正水，就是标准的水病，就是肾脏不好。那但是有一种水病呢，是脉是浮的又怕风的，那这个就是太阳区块的事情，叫做受风而来的风水。那他说有一种是脉浮的但是不怕风的，那个是也是太阳区块，但是那个不关系到受风的事情，那这个是太阳的脾水。那他说，然后他就说，如果是虚肿的 这个东西发发汗就会好。那脉比较沉的呢，就要用这个麻黄附子甘草汤，脉比较浮的用麻黄加竹汤。那这个地方同学，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念到少阴篇，那个张仲景的少阴病的起手方啊，第一个是麻黄附子细辛汤，然后如果这个人的身体比较虚，用麻附辛会有点撑不住的话，他就改成用麻附甘，这样子。所以他在少阴篇是一个治感冒的药，麻黄附子甘草汤。那这个的比例啊，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附子的量要大于麻黄，不然的话人会被他搞，会被搞虚掉啊。那这样，那张仲景提到有些水肿属少阴，有些水肿属太阳的这个概念，我们姑且是这样，我姑且这样揣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讲到麻黄汤的时候会说，好像有的时候急性肾炎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麻黄汤症，也就是我们水肿到今天的定义都是说肾脏炎、肾盂炎、肾丝球炎什么什么。但是呢，哦对了，今天有很多人水肿是自体免疫攻击的，那个是叫做红斑狼疮，那个张仲景的方没有效，就是那个红斑狼疮的病从厥阴病里面开始医，但是它症状跟上面写一模一样，就是它的免疫细胞攻击它的肾丝球，造成肾丝球坏死，那症状跟张仲景写的都一模一样，但是张仲景的方都是吃一吃好一点，然后不吃又坏回去。那这个，那我们讲到说，就是人的这个肾脏啊，可能张仲景的分类是肾脏的泌尿机能属于足太阳膀胱经，但是肾脏的这个代谢水的机能属于足少阴肾经。就像真武汤治疗水毒，对不对？水毒型高血压，那个代谢水的总调节在少阴，但是代谢水的那个机械结构在太阳膀胱。所以张仲景等于是他原来就有这样子的三观，所以他在治疗我们今天西医统称为肾脏炎的这个病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以他的感受去觉得这个是少阴病的事，那个是太阳病的事。而这样的一个思路在临床上我觉得是可接受的，因为肾脏莫名其妙发炎，可能在张仲景的认为就是，就像我说哪一个太阳病啊，什么少阴病什么，就是少阴病可能扁桃体发炎，太阳病可能什么背后长疮，对不对？就是这一类的脏器发炎都有可能牵连到太阳区块或者少阴区块的这个气场的问题。那因此呢，他就会觉得当这个人就是一般般的人开始肿起来了，你就先把他的脉还是浮还是沉，是浮还是沉，如果是比较浮的你就用太阳发汗法，往往那个太阳区的邪气发掉了，他这个足太阳膀胱经整条松开来了，那个肾脏的泌尿机能的那个问题会消失。那另外如果那个脉是偏沉的，你就马上用少阴病那个比较虚的人用的通经法，马上把少阴肾经的那个能量流动把它推到正轨。那这样子的话，当然麻黄这个药本身就是非常能够刺激人排水的啊，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先从这两个角度，浮还是沉，出一个起手方。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是莫名其妙开始肿了，然后你赶快这样来一下，你的胜算还是很高的，但是你拖久了的时候，真的是有形的脏器已经有脓啊有血瘀在那里的时候，那这个方法就不一定好用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张仲景的认为的一个开始。那另外呢，这个风水的防洗黄芪汤也没有大问题，因为这个汤在临床上是好用的。他说这个人是脉浮，身体发重，很容易出汗，很怕吹风，而人肿肿的，这样的状态用这个方 OK。 但是这个方真的没有到达今天说的肾脏炎，就是这个人很容易肿，这样就好了，但是不是那种需要去住院的肾脏炎。而日本的医家 他们发现临床上面的防己黄芪汤啊是这样子，他说防己黄芪汤的患者常常的长相是脸色有一点灰灰白白，肉垮垮，并且一出汗就恶臭。就是防己黄芪汤在日本医家后来是发现特别治水毒型的那个水毒臭跟狐臭，就是他认为身体有水是坏掉的，所以这个人动不动就臭掉。那可是我们今日临床因为防己到底是有一点会让人虚掉，所以我在用防己黄芪汤的时候，当然首先是我台湾大部分的女同学啊、哦，她们身上有水毒臭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妈妈女儿会说妈妈你今天好臭哦什么的，那有这样的臭味的时候，台湾这位女同学大部分还是用比较长疗程的真武汤来治，好的慢一点，让她觉得比较没有虚掉。但是呢，这个要用回防己黄芪汤的地方是，有各种的肥胖，有一种肥胖是水毒肥，这个水毒肥的人他就是整个气色是比较灰灰的，然后肉垮垮的。那你用真武汤治水毒肥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画面，就是一个人有水毒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是西医判定是脑部有积水，所以有一点就是精神恍惚。那他的家人来问我说这个脑部积水怎么做，那我说真武汤加一两味排排水，结果那个患者吃了以后啊，头脑变清楚了，清楚，但是整个脸都水肿的肿起来，吓都吓死了。那真武汤拿来减肥也是一样，日本医生这样讲我还不信，我试过，有一个小伙子，我看他那个皮肤这样子也不是很肥，我问他是什么理由让他吃真武汤的，哦，我让他吃真武汤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生长痕，就是那个肉的这个地方一条一条白条，我说吃真武汤的话可能可以调节到生长痕，你试试看。结果这个小孩子吃真武汤的科学中药而已哦，不到两个礼拜简直大知道，我都认不出是同一个人的程度。就是真武汤的那个抽水毒的时候，那个挤抹布的力道哦，日本医家就说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机会是会让那个人暴肥而特肥。那曾经有一个我的阿姨的朋友，也是一眼就看得出来是水毒肥，然后说吃真武汤看看，结果也是那个阿姨整个变成像一个大恐龙一样，就是真的整个人都变好大一个。那所以然后日本医家，因为日本的病人都很乖，日本的医家会说你锲而不舍的吃啊，他会暴肥到差不多三个月左右，接下来8个月就会水落石出了。哇、哦、那我觉得是没有病人撑得住。可是水毒肥又只有真武汤啊，但要真武汤是水毒肥是有阻抗的，阻抗点在那个等一下之后会教的那个牟利泽泻散。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太多人撑不住了。那水毒肥的人往往身上也通常有一点水毒臭，或者是有很多水毒臭，臭得不得了。那这样的话我就会比较采取的疗程，因为如果用科学中药很方便的话，就比如说你早上吃防己黄芪汤，下午晚上吃真武汤。那如果你是煎药的话，就可以2天防己黄芪汤，然后接下来4天真武汤，用这样子的方法进进退退进进退退，那病人比较不会有那种变成恐龙的问题。所以大概这样用啊，所以这个当然不是直接的肾脏病，只是肾脏就是机能不好，所以这个人到处在积水。那这样的情况，如果这样我刚刚讲那些补充的辨证点，如果你能够抓好的话，这医起来还是不至于太难的。那另外呢，到了月碧汤或者是再隔两条的月碧加竹汤，那这个就是我们治疗中医治疗急性肾炎，有很多别的家派也提供了一些比较温和的本草的方法，但是以张仲景提供的许多最佳解之一月碧汤系是急性肾炎的可用的最佳解之一，不是唯一解。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可以用月饼烫的情况啊、哦。他说这个人怕吹风，全身肿，脉浮，但是不口渴，流的而且有流出汗，没发烧啊、哦。那这样的话就一口气月饼烫就把水退了。也就是这个张仲景用月饼烫，他用麻黄来发那个邪啊、哦。我们后代中医喜欢形容这个方子，会用那个一句话叫做醍醐揭盖法，就是一个茶壶，来把盖子拿掉，茶水才倒得顺，所以你上面把它发掉，然后底下的水才流得掉，大概是用这样子的幻想画面在解释这件事情。那么石膏你可以说是帮忙消炎，也可以说是制衡麻黄的那个太发得太凶的力道，但是我们今天用这个方就是刚刚好把它那个水退掉一半，接下来就用补肾药了，什么真武汤加黄芪之类的。我们现代人体质麻黄一直连续用的话，大概会撑不住。那至于说我这样子说啊，如果一个人他是很老很虚的老人家，然后他已经身体弱到说一是被宣告要洗肾，二是在住院的时候医生宣告他已经肾脏没有功能了，那个不叫肾衰竭，好像还是叫肾衰竭，反正就是不然就是说他快要死了，不然就是说他必须洗肾了。在那个当下，当然那个人还不一定开始肿啊，只是他肾脏没有功能了。这个当下可能可以用的方法是真武汤加黄芪，就黄芪是增强三焦的力道，来扶真武汤一把。但你真的真武汤症的时候不要加黄芪，就是真的用真武汤用在真武汤症的时候不要加黄芪，因为真武汤附子汤你只用它的时候，它的那个药性是从背上这样绕上来的，可是你用的黄芪全部跳到三焦去，就是有身体感的人会觉得那个方向可能是歪掉的，所以这只是用来救这个肾脏的衰竭或者死亡的时候，真武汤加黄芪。然后食疗的方法是鲤鱼煮红豆汤，就鲤鱼红豆煮汤。但鲤鱼红豆煮汤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很土，因为主要是和与人类能够摄取到的蛋白质，也就有一种是什么球蛋白，有人说白蛋白。那摄取的肉，我们一般吃的肉类里面需要的那个什么蛋白，只有鲤鱼身上有了，鲫鱼也可能有，反正就只有那几种鱼这样子。所以就是那红豆也是去血液中的湿热退水的。所以食疗用鲤鱼红豆汤，还有要配合就是黄芪啊，用来保肾是有用的。那但是黄芪的保肾能力是在一个食谱上比较有效，就是黄芪煮水，再拿那个一两二两的黄芪煮的那个水去煮糯米粥，黄芪糯米粥鲤鱼红豆汤，再加真武汤加黄芪，这样的一个组合啊，有的时候那个肾脏的坏死是可以我们说 hold 得住啊，不知道大陆有没有讲话，就是可以维持住他的肾脏功能。那所以月饼汤就是把那个汗一发，然后急性肾炎立刻就会退的，几个路数里面算是很好用的其中之一。那另外这个防己茯苓汤呢，就是药肿，就是这个人水肿啊，他只肿手脚，他的辨证点。但今天我们临床上面，你有看过有谁水肿是只肿手脚的吗？对，就是那一种，就是他那一种，就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肾脏要完蛋了啊、哦，这个人就是肾脏真的要完蛋，没有功能的那种肾脏炎，那脸也会肿的，你知道，就是全身是平均肿的。但是如果他是只肿手脚的话，那他可能就是手脚把那个水啊传回来那个路径有坏掉，所以就只要修路就可以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只肿手指只肿脚的，那就用防己茯苓汤。这个用它这个黄芪跟防己这个运行三焦刮油的力道，把那个你身体里面本来要就是你身体里面有一些水本来是可以自然随着你运动被挤压而传导，那些水沟塞坏掉那种，那就是这东西可能要一般好像说淋巴，对不对？ 就是淋巴淤塞造成水的淤塞，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不是肾脏炎，那这种情况就是防己茯苓汤会有效，所以就记得直肿手指、直肿脚的那、直肿腿的那种防己茯苓汤可以用。那至于他说这个人呢是又肿又发黄，脉很沉，小便都尿不出来，那不然的话甘草麻黄，不然的话郁闭家族，那这个又回到急性肾炎了，就是急性肾炎有这个月闭汤的全身平均肿，脉浮出汗，然后另外有一种是脉不浮，但是呢他整个人也是又肿又黄，然后尿不出来的，这个也是同样的方法，只是麻黄甘草跟月闭家族的结构，甘草麻黄跟月闭家族是因为我们中医的一个既定观念的思路，会觉得人发黄是有夹湿，所以它这个结构比较会顺便去到湿，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这样的湿气啊，这样的一种可能是淤积在淋巴里面的湿气，如果没有影响到肾脏的功能，那张仲景会再归注一类叫做黄汗病，就是这个人他出了汗之后，他那个如果是穿着白 T 恤，他这个地方是黄黄的，那这样的有人有对不对？同学看过对不对？那张仲景说这个黄汗病就是你的这个，当然张仲景的用药都是走三焦的，所以我们想看是淋巴，所以有很多湿气堆积在淋巴里面，这些湿气运化不掉，那他的淋巴不够好，所以这个累积的那些湿气就在皮肤底下引起一些其他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细菌反应，造成黄汗。那张仲景治疗黄汗的方法，那张仲景他在这个地方讲到病机的时候啊，他说，哦对对啊，回头讲一下，刚刚那个防己茯苓汤，它还有一个辩证点叫做四肢捏捏动，就是说肿的时候这个手脚会一抽一抽的。或者是手脚的皮肤会自己有点跳动的，不过这个好像临床不是那么常见，所以就放过好了。那这个黄汗哦，张仲景说这个东西本来是要往外流的汗，因为遇到了被汗孔缩回来，要闷在里面就臭掉了，变黄汗。那他的这个黄汗病，他说黄汗病呢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你可能不必治它。可是这样子闷在身体里面的湿气，他那个十四支，六十六条讲，他说闷了之后啊，久了有时候会闷到你皮那个微微的里面那个热啊，会让你的皮肤变干燥，起皮屑屑。那或者是闷在那边久了会变成疮，那或者是久了之后哪里哪里又不好了。他就说这个地方淤在那边，虽然当下来讲不是什么会死人的病，但是放久了。跟很多其他病会有挂钩，就张仲景稍微提醒一两句。那他前面一个那个黄芪芍药桂枝汤方，就是桂芍组跟黄芪，就这样，就只是很顺着血液循环，然后黄芪在顺便通三焦，就如果黄芪都把三焦推松了，那黄汗可能那个积滞就消失就好了，这是最单纯的。那下面一个是。那个黄芪还要加在桂枝汤里面，他说因为有的人呢、啊、他那个黄汗哦会好像是怎么样的，就是皮肤里面好像有塞塞的，然后甚至会塞到你觉得很烦。因为张仲景的那个书里面啊有各种的不舒服，烦躁第一名是吴茱萸汤，剧痛第一名是大仙雄汤，但是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剧痛不等于烦躁，你都懂意思？就他其实研究经方，然后说大陷胸汤那个痛是痛死你，但是一点都不烦。我就觉得你真的人在痛在尖叫打滚的时候，果然是不烦了，是已经是完全活不下去的状态就不烦了。但是吴茱萸汤是没什么事在那边打滚就受不了了。那同样的，那吴茱萸汤的病机就是你本来要运行的阳气被那些黏黏缠缠的脏东西抠住黏住了，所以这个人会烦到爆。那这个比较强烈的黄汗病就是你不但黄汗，而且觉得整个人全身发闷，然后闷的你哦是超不爽的，就是身体里面好像被什么东西黏住一样。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还是用整套的桂枝汤来调理会比较好，所以这是一个。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哦、 那前面那个黄芪芍药桂枝汤就很少有人用了，因为就觉得说那药开就开整套嘛，然后力道大一点，对不对？就饮味时间都走通算了，何必要挑一个比较？因为桂枝汤加黄芪也吃不坏人啊，是不是？那这一条呢？因为桂枝汤本身是走饮味，黄芪是走三焦，而桂枝汤调和那个饮味的缝隙就是三焦，就你觉得少阳的区块，如果以物质的肉体的深度来讲，这也很难定位，它到底是比较表浅还是比较深？因为它是各个的缝隙都算少阳，那甚至有人定义是各个的膜网都算少阳，所以从灵魂的膜到细胞膜都是少阳。那这个桂枝加黄芪汤呢？它的主症里面有一条叫做腰宽直痛，也就是说，这个人啊，如果你是整个人的骨质都疏松的话，那是足太阳膀胱经的气场撑不住你，所以就是能量上撑住你整个骨架的那个能量的框框不够力了，你所有的骨质都开始疏松了。所以它是桂枝加灵竹附汤有效，对不对？当然肾气丸也有效了，直接补肾也补骨嘛。可是呢，肾气丸加竹附汤就行。那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的那个骨头的退化，就是专退一个髋关节的话，那是少阳区的能量那条河流坏掉了。所以专退化髋关节的特效药就是桂枝加黄芪汤。当然了，你发现你髋关节退化的时候，多半已经到了要做手术的阶段，所以这个病你就不要拖，就是要没有到恶化到那个程度的情况下，你就是动不动就觉得哎呦，因为这个桂枝加黄芪汤它在身体的经络上面引起的那个能量漩涡啊，刚好就是它的补性是很会盘旋在环跳这个位置的。所以就等于是你随时都在为这个地方用这个汤剂加一种能量上的加持，那你的髋关节就会比较容易得到保养，这样子。所以这个方剂是保养髋关节的主框架。然后下一段是痛风，张仲景称之为痹结。痛风啊，方剂我们下堂课再讲，但是这个地方张仲景的那个脉象上提出一件事情，他说，而且这件事情我在临床上常用，而且觉得好用，就是张仲景说，一个人啊会痛风，一定是先肝不好，再肾不好。他说，当这个肝跟肾都不好的时候，人会三焦无所欲，四属断绝。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肝跟肾都不好的时候，他的淋巴好不了。然后他的身体连淋巴都好不了的时候，他的血液就会开始沉淀那种奇怪什么尿酸结晶之类的东西了。所以在张仲景的这个论述里面，让我们发现说，很可能一个人会痛风，今天说的这个原因是尿酸结晶，但是会有尿酸结晶，可能有背后还有一个身体不够好的原因。所以我用这句话去试过痛风的患者，就是同样是这个患者，你给他吃一段时间的补肝的小建中汤，加一段时间的补肾的肾气丸，它就没有不会发痛风。所以急性期发作有下面这些方，但是以保养来讲就是补肝肾。那补肝肾的药要能够连急性期的痛风都能治的话，是丁助教释成功的那个陈士铎治疗死全家的痨病的三清丸。他是用鳗鱼骨加上鳖甲，用直接把补药带进肝经的方法，那这样子就连补药都可以秒杀痛风，是这样子的一个，就在这边卖药了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三清丸到后来大家试用是觉得对妇女病特别好，就它的那个走厥阴经、清肝经又补厥阴的药效，完全可以保养到女人的那个阴道到子宫颈那一段的各种问题，这样子。